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十大笑星诞生之后不久，全国观众心中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笑星，他们是从1986年首届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上涌现出来的。这次相声大赛共云集了20多个经典的相声作品，特别是李金斗、陈永泉合作的《武松打虎》获得极大成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一起来聊聊1986年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中涌现出的这段武松打虎台前幕后的故事。武松打虎这个段子是由相声作家连春明创作的，用寓言的方式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更多的言外之意。这个段子的学唱技巧性很强，为了能够表演好这个作品，李金斗和陈永泉就专程到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家登门求教。李万春先生非常热情地帮他们修改剧本并指导排练。后来在这个段子中啊，陈永泉扮演武松上场时的几句唱，以及李金斗扮演的酒保蹭酒喝的戏，都是李先生设计的，而这些巧妙的设计也都成为了后来演出中的点睛之笔。那这样一段精雕细琢的相声新作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吗？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武松打虎》，听完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我呀，身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嘿，你全行啊。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 哎， 您扮演谁？ 我扮演武松啊。 我呢？ 你不是多面手吗？ 啊， 你来个一杆四。 一杆四， 前面的酒保 啊，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哦，分出表演区来。 哎，我武松上场， 你给我打家伙。 您请。 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大，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空嘞，矿一拆的矿， 离别了柴家庄，江环故里，为兄长那不得但愿费心，提哨棒绕家乡。 空嘞矿一拆嘞矿， 而今酒保喊连声， 矿拆矿 酒保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在他的名字前面，人们常会冠以很多美好的词汇。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文哏大师，他就是苏文茂。从艺60多年，苏文茂给观众留下了一大批佳作，让观众百听不厌，也奠定了他文哏大师的地位。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单元里，和您一起聊一聊著名的相声演员苏文茂续弦的故事。在苏文茂第一任妻子武艳芳病逝后，家中有5个孩子，还有双方的父母需要赡养，苏文茂的家庭负担很重。那一年他39岁，两位老母亲都劝他再找一个对象，但是苏文茂不愿意再娶。后来朋友也劝他，他才改变了不再续弦的念头。但是他为自己再择偶提出了条件，女方没有父母，没结婚，婚后不想生育，这种条件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无巧不成书，几天以后朋友告诉他，还真有这么一位合适的，完全符合他的条件，他就是吴润清。那时啊，40岁的吴润清还没有结婚，在天津市第二医院是一名护士，他一直是单身，而且呢没有父母。苏文茂和他第一次见面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前妻的去世。这次见面以后，苏文茂觉得吴润清很善解人意。说到这儿呢，我们先听一段苏文茂、马志明、王佩元的相声《酒令》。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段相声我们做了删节，还请您谅解。 你爱喝酒吗？ 我呀，嘿，每顿饭都得来点儿。 来多少？ 2两、3两，不拘数。 就这么干喝？哎， 怎么也有点菜呀？ 我没说这意思 啊， 我是说呀，就也不行个令啊，祝不住兴。 哦，您说酒令啊？ 啊， 有时候也搞这个。 有 划拳行令， 我都会什么呀？ 击鼓传花、催迷、杠子老虎机、日本拳，我都会。 哎呀，你这个都老掉牙了。 哦，那您 来试试。没劲没劲。 您说这酒令什么酒令啊？ 新鲜的。 什么呀？ 咱来个找节日。 找节日 啊？ 怎么个找节日啊？ 一年多少月？ 12个月呀。 12个月。 嗯， 咱俩人啊，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啊， 要找出12个民族传统的节日来，行不行？ 哦，找这个节日， 找出这节日，大伙儿一听，承认， 哦，承认， 这算赢了， 这就算赢了。 哎，找出这节日一听没那么节，完算输。 哦，是这么个游戏， 行吗？ 不是， 咱来呗。 不是，您说这个找节日啊，他这个他是这么着，他这个我呢。你 看这意思，你没把握。 也不是，他这个生疏一点，他我这头一次 呢。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找个人帮忙。 能找人帮忙？ 可以。 找谁呀？ 我看刚苏文茂在那儿蹲着呢。 啊，来了， 叫他帮你不一样吗？ 请他 啊？ 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俩人这边行吗？ 哎呀，这是玩儿。

我问你什么节？ 不是，他问什么节？ 抬头节呀、啊！ 哎，对，抬头节呀、啊！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没这节， 乱令了。 他说乱令了， 乱令 没有，没有， 没有。问他怎么办呢？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罚酒三杯。 他说罚酒三杯。 罚 哎，这回得罚 你。别动，别动。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刚交代的很清楚。 不，您等一会儿。 什么又等会儿？ 您这个呢？ 哎，刚才你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就是 啊。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我们乱令了。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哎，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我喝啊。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哎， 喝去，又喝去， 喝。 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咱不能矫情。 怎么又矫情了？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啊， 咱说乱了 啊啊，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这就是。 那您那意思呢？ 喝呀， 这得喝， 当然得喝了。来， 喝， 罚酒三杯。 哎，来。 哎，黑元， 嗯，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 好，那什么， 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该我的了。 您是三月， 三月， 嗯， 三月初九，寒食节， 有这节啊？ 你问去， 我得问问。 问呢， 苏先生 啊，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有 哦，这节也有。 有，你问他有 啊、 怎么办？ 有怎么办呢？ 敬酒三杯。 他说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那就敬啊。 哦，那就得敬。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该你们的了，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啊， 你咱是四月了啊， 四月， 嗯啊，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乱穿纱， 乱穿纱，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哎，这穿纱节吧？ 哎，穿纱节嘛，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他说又乱令了， 乱令怎么办？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吗？这个， 该我的了， 该你说了。 我是五月 啊，五月， 五月初五， 什么节呀、啊？ 端阳节。 你等会儿 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嗯， 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有，我就知道这句。 哎 啊， 五月初五端阳节、 啊、是是是， 又叫端午节。 这我知道， 吃粽子， 吃粽子， 爱好、 啊啊、 纪念屈原。 是是是， 对对对，有、啊。问他怎么办？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行了， 苏先生，苏先生、 嗯，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这点你放心， 让他得喝啊， 当然了 啊。 这不快半年了吗、 啊、 后半年全让他喝， 全他的啊， 您瞧， 这是您说的啊， 这六月就不错。 刚才说了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六月六看古秀。 人家问什么节？ 古秀节。 哎，古秀节， 来古秀节。 他说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啊，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什么顺口溜？ 那个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那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知道，马先生、 啊、 有这个古秀节 啊， 我们团还是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卜半斤，两个萝卜。 乱七八糟，你这什么？ 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没这节。 他说没这节， 哎， 没这节， 没节，问他怎么办？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喝完了。行，让 您说吧，你说。 七月了啊， 七月， 七月初七， 什么节？ 七巧节。 等会儿， 嗯。 七月初七七角节有这节吗？ 啊， 有，肯定得有。有就甭问了，接时间来吧啊！苏先生， 嗯， 可是到八月了啊， 放心 啊，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您动动脑子吧。 没错， 你说 这回准让他喝酒， 真的啊， 八月。 八月初八。 八月初八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我的生日。 哎，他的生日。 走 走，见。您快躲开吧。 怎么了 苏先生 啊？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哪边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果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这不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您这是？ 我告诉你 啊， 咱俩人呢、 啊， 他是一个人 啊，知道？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嗯，我看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不是我告诉你啊， 啊， 咱呢，我想了， 想什么？ 咱占月份占错了， 占错了。 嗯，这个节日全在三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哦？您说节日都在三月，双月没节？ 哎，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呢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对呀、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是吗？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 这杯 喝酒，喝。 我喝，我给问清楚了 啊！ 我喝几杯？ 你喝三杯 不行？ 为什么？ 我喝两杯。 为什么呢？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哦，两杯你也得喝。 那我喝一杯， 怎么呢？ 你这儿又碰洒了一杯， 那一杯你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我就是这么喝的。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怎么？ 你替我喝了。 这您来这杯吧。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里啊，和您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苏文茂续弦的故事。因为对吴润清的感觉很不错，所以呢，在与他交往了一段时间，苏文茂就提议婚后还是生个孩子吧。吴润清坚决不同意，他说你有五个孩子，结婚以后他们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我再生孩子母爱就多分出去一份，这五个孩子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我们好的，哪怕他们对我们不好，我们老了也有养老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1969年，苏文茂与吴润清结婚，吴润清成为改变苏文茂相声生命的重要人物。吴润清承担起全部家务，苏文茂演出结束以后回到家还有一口热饭。吴润清也特别喜欢曲艺，与苏文茂有共同语言，苏文茂的后顾之忧也就没有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都放在心爱的相声事业上。苏文茂对这位妻子也是充满了感激。如今呢，五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三个在美国，两个在国内，每逢二老的生日都能接到儿女们的电话和礼物，如今两位老人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送您一首来自刀郎演唱的《祝酒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酒飘香啊啊，歌声纷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